那东巴努乌嘎米达玛杜西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纳斯嘎欧巴耶当阿巴阿那东巴努乌嘎米达玛杜嘎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伊沙弥达如伊沙美沙如嘎达曼玛达弥达伊尼斯基南美兰当乌斯内扎如辛哈萨阿如阿里乌苏尼达나둠바도우카미라마토시나란아사카다루마리스와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是什么安排这样的美梦，交换着深藏的累赘。今天是一个没有头痛的一天， Yeah. 将军啊，谁醉一刀金戈醉，后悔呀的形象对，心边啊无龙啊一刀雄克溃，狼儿把泪旁滔涕，多心的牛啊一刀没了息，后悔呀的哈狼意，何惜那龙棍那一刀在心底。 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人，可把人马上你去当一人，不好把三级马大林撒花莲，父母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老？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克巴兰，克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克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不好把沙子马达林沙巴通啊，跟我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老啊，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克巴拉，克巴兰马桑尼吉达吉拉。兰马桑尼吉丹吉兰，不好巴沙吉马达林沙提波，可莫爱多人那爱巴奥什马老，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克巴拉。 哎呀， 哎嘿。 哎呦！